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，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，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镜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镜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拉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杀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摊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周边开着花匣子，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3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老盼问明了口供之后，一脚把小顺子踢翻在地，拉出去，奔了。二话没有，就这样。让卫队长王兴元把他拉出去。其实王兴元跟这小顺子也不错，拎着盒子枪。我说小顺子，你怎么了你？咱们三界沟这么多弟兄，可没有敢干这种事儿的。你，哎呀，你自己作死。小顺子也后悔了，一边哭着一边说：“我大哥，告个手吧，给我求求情吧，我不是有意的。”那丫头跟我真心相爱，以身相许，我们不是胡扯，谁不得娶媳妇？她想嫁给我，我绝没用武力威胁，不信你问去。你这讲什么也没用了你。但是王兴元叫这小顺子哀求的心有点软了，跟唐二虎说，你在老当家的面前威信最高，你也破例给求求情吧，你这阵儿别火上泼油了。小顺子怪可怜的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？所以唐二虎就找杜老盼求情，老当家的高个手吧，下不为例。这孩子一步走错了，哎，给他留个改过的机会。杜老盼一瞪眼，什么？你手下的人破坏三界沟的规矩，你还给求情的，连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来，把二虎押去，紧闭10天，把武器给缴了，把唐二虎关了禁闭了。王兴元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看来小顺子必死无疑了。他动了怜悯之心，派手下人到庙台把那房东娘俩给接来了。他告诉小玲子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小玲子说都快养了。小顺子对你欺负过没？ 没有。 我们俩真心相爱，要这样你去上横把面前求情去，看来非你不可了。这小玲子跑进大厅，跪在杜老盼面前是苦苦哀求，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我调戏的小顺子，我上赶的根本跟他没关系，而且我以身相许，我们俩终身为伴，永不分离。既然你老人家枪毙他，你就连我一块枪毙吧，我们三条命交给你了。说完了趴在小顺子身上就哭起没完，把杜老盼弄得也没辙了。杜老盼一看，这要不说是压花窑也有情可原，这跟定那个规矩有出入，算了吧。后来杜老盼破例没要小顺子的命啊，把李长顺放开，但是活罪不免，长期禁闭。让小玲子娘俩走了，把李长顺压起来了。过了几天呢，把汤二虎也给放了。哎呀，汤二虎这才知道小顺子没死，跟王兴元一商议，你说这老当家的不定哪天一翻脸高兴了，还得收拾李长顺呢，这孩子这个命啊还悬乎，救人咱们救到底吧。就这样两个人商议的把李长顺给放了，就说越狱逃走了。其实杜老盼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知道这毛病出在汤二虎身上，又一想算了，我假装不知道，也没追问，跑了跑了吧。李长顺回去到庙台，接着那娘俩一溜烟跑到天津，远走高飞呀、啊！到了天津，下了苦心经营买卖。那小玲子手底有点积蓄，由打小买卖变成大买卖，还颇有积蓄，挣俩钱儿。可是那个年月兵荒马乱，列强纷纷插足中国，清政府隔壁赔款层层盘剥，买卖没法做呀。后来李长顺跟小玲子一商议，咱呢还回到家乡吧，买卖不做了，咱改行吧。改什么行？把老本行捡起来，还是身手五支令，全手就要命，那这碗饭吃着顺当，省着受窝囊气。就这样他们到了红罗涧，看完了地势，找着一个老朋友捡起本行来了。李长顺抱字海宽，把这柳子就拉起来了。手下这帮弟兄也没经过训练，几乎没有什么惯匪，都是农村那个农民呐、无业游民呐、游手好闲的流氓啊、地痞呀、好逸恶劳的这些家伙纠集在一起。所以说这柳子刚拉起来，哪来的枪支？也就是靠着李长顺胆儿大，做了几波小买卖，创下这点家业。后来啊，他们绑票绑到钱家大院去了，钱家大院的财主给了他们1000两银子。那钱二爷跟海宽说，说你绑我呀，我空有其表，无有其实，最好你们要想做买卖发大财，上赵家店。赵家店有个赵占元，赵占元有钱呐，赵占元有个儿子叫铁蛋，你要能把他给绑了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，债主爷你就发大财了。这是钱二爷从中给拉的笑。这个钱二爷开粮店的，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说过，张作霖收拾过他，因为这个家为富不仁，贪婪无厌，太欺负人了。张作霖逼着他，管他要马，管他要枪，管他要钱，他全答应了。 打那之后一直怀恨在心，是耿耿于怀，想找机会报复。从张作霖身上他不敢下手，哎，从张作霖的老岳父身上下手，拐弯出气。你说这家有多损呢？到这儿，这李长顺一五一十的把经过全都讲了，大家是真相大白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毛病出在钱老二身上。好的吧，小子，你等着。张世飞还开玩笑呢，我海宽老弟，把3000银子给你拿来了，你还要不要？我大哥，您怎么拿我？这打傻呀？吓死我，我也不敢要啊！我觉着这就过意不去了。后来张作霖眼珠一转，有主意了，心说：我成立保险队，我得用人马呀。别看这块是杂巴凑，比没有强得多。要在赵家庙二道沟太显眼，要在这训练，以备不时之需，迟早可能为我利用。对这帮人要抓住不放。他跟谭二虎、张志飞一商量，让他们两个人留在红罗涧，帮着海宽训练弟兄，帮着他把这家底儿再丰富丰富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：一个能增强红罗涧的势力；第二，张作霖知道母亲呢对这俩人烦透了，找不着借口把他们支走，这回妥了，把这二位搁到这儿，别上我家去捣乱，你这有多好呢？所以啊，张作霖把这二人就留在红罗涧，余者回家，当然得带着铁蛋了，把钱该还给谁的还给谁，对胡老嘎是千恩万谢。胡老嘎把胸脯一拍，我说老嘎子，我很愿意教你，古人就有忘年交，咱们也这样，别看我60挂0的人了，我很喜欢你，要有用哥哥之处你只管张嘴，老哥哥放心，今后我求您的事情太多了。张作霖真不善，给胡老嘎留下200两银子，胡老嘎说什么也不要，张作霖是执意不听，也只好收了。200两那是钱呐，也打动了胡老嘎的心。就这样，张作霖陪着孙烈臣回了大虎山，千恩万谢，然后带着小舅子青龙浑龙回到家里头，这场风波这才平息。但是通过这件事之后，他老岳父这心没底了，是赵占元呐，也不回家了，天天跟张作霖商议：姑爷，我说你当初拉过一帮人成立了保险队，半道上你撒手不管了，把人马都遣散了，我的意思啊，你还得把他们拉起来。你看见没，当今这年月没点势力不行啊，干去那个挨欺负的。老大的，你经过这几年在外头闯荡，交的朋友也不少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你何必不利用这个机会干一番事业。张作霖说：我倒想过，不过话好说事儿难办，毕竟咱们肩膀头还不是那么宽的，要拉起一帮人来，人吃马喂，那得多少钱呢？这钱从何处来？哎，大伙儿凑钱呢。张作霖说：这么办吧， 您既然要同意的话，我没意见。您到下头跑跑，听听大伙有没有这个意思。如果财主们愿意成立保险队，我就恢复。好吧，我跟你跑去。赵干元这老头骑着头毛驴，围着方圆几十里地大村小镇找这些财主商议去。可这帮有钱人听赵占元说完了，把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，没那个必要，没必要，咱这不挺安稳的吗？何必呢？成立保险队白吃白喝那得多少钱呢？用不着用不着。结果到处碰壁，赵占元耷拉着脑袋回来了，见着张作霖把情况一说，张作霖说怎么样，您光说成立保险队了，人吃马喂那得银子，没人掏腰包，这不是空谈吗？那张作霖聪明啊，别看没念多少书，眼着毛都是空的，脑筋一转就是一个主意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在张作霖14岁那年，他爹死了，他们弟兄三人，他母亲拉巴他们过日子，连锅都揭不开，欠了很多外债，特别是欠了房东的钱还不起。他娘啊哭哭啼啼的，嘴里他叨叨咕咕的，张作霖就记在心里头了。等到第二天，他把房东的一头老母猪给赶到河里去了。张作霖还喊，哎呀坏了，猪掉河里了，猪掉河里了。街坊邻居特别是房东都跑来了，哎呀我的猪，哎我的猪啊，谁救我的猪。张作霖拖吧拖吧，砰，跳水里去了，落着猪尾巴把老母猪拖上岸，把房东可乐坏了，哎呦要不是你呀，我这猪就毁了，算了吧，你们家欠我们的钱呢不要了。你看咱仅举个小例子，就说张作霖鬼点子特多，现在面临这件事他又有主意了。第二天张作霖骑着马到红罗涧找着汤二虎张世飞，哥仨仔细地研究了半天，张作霖告诉他们，如此怎办怎办，如此助我一臂之力。好嘞兄弟，你放心吧，没错。张作霖给画完道回来了，没过几天二道沟一带可就开了锅了，也不知从哪来的人呐，鸣枪射击，把这几家有钱的财主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！不是草垛被点着了，要不就是骡子马丢了，日子还没等压山呢，强盗拦路抢劫，嗷嗷之喊，这一带的老百姓是日夜不安。怎么回事？张作霖出的主意，让汤二虎张世飞领着红罗涧的海宽众人黑灰抹脸天天跑这捣乱来，有事没事放十枪，有事没事跑这咋呼来，那谁不害怕呀？把这些财主吓得连门都不敢出啊！后来一看呢，干脆成立保险队吧，我们宁愿掏腰包。你看他也干了。张作霖心说，人就是贱种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哎，这他也乐意了。就这样由他老岳父赵占元牵头，串联了11家财主，还有几十户殷实的人家， 再加上那些老百姓，大家一致同意以赵家庙为核心成立保险队，而且公推张作霖算保险队的大队长。张作霖还假装不干呢，不能干，把这些财主给急掉，就得给张作霖说好话，给送礼。经过再三再四的要求，张作霖这才答应。但是张作霖心里有数，算这次这是第二次成立保险队，要吸收前一次的教训了。前一次太草率了，结果吃了象招子的亏，好悬没叫人家连锅端了。这回可得留神。赵家庙成立保险队这天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比过年过节都热闹。召开了群众大会，披花戴红，张作霖主持会议。首先不强迫，让大家主动报名。你说在那年月，地不能种，买卖不能干，干什么去？因此报名的人十分多呀。不到半天的时间，就有100多人。张作霖一看不行，摘优录取，不能一个锅轮马勺，有一个算一个。就这样挑六挑，选六选，在100多人当中选出50个，年纪、个头、身体样样都比别人强的，这保险队成立了。面临最大的困难，枪不多，马缺少。先说这枪，真正东洋造西洋造的手枪就张作霖有，保险队没有啊，基本上都是大台杆老洋炮。像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只能吓唬孩子，真接了火打硬仗那白给。剩下的都是大刀片扎枪头子，什么掏灰耙、擀面杖、大铁锹，这都是武器。再一件困难，马太少了，即使有马基本都是笨马，那玩意拉个车什么的行啊，要骑马打仗通风报信暴打前敌，那是白给呀。张作霖想，下一步必须得购支枪支，想办法弄马匹。关于钱呢，也比较困难。当时啊，是集体往上抽钱，按地亩算，一亩地给抽一吊钱，同共这一片能有多少地？抽上这钱来呀，也就将将够够吃那么3顿饭的。这50人人吃马喂，那花销也够大的。你要想买别的，这钱就没了。张作霖也是比较苦恼，但是话虽这么说，自从保险队成立之后，在赵家庙方圆几十里确实变了样，哪块出现了匪情，张作霖率队是及时赶到，把匪徒给赶走。有几次把小匪徒打得屁滚尿流，把他们抢走的牛羊都给夺回来了，的确保障了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大伙是交口称誉。好，保险队太好了，张队长有才干。张作霖为了他个人呢，因此也十分认真，在平时训练这50名弟兄怎么列队，怎么练操， 哎，怎么锻炼身体，怎么排摆队形，攻杀战手，井井有条。因为张作霖在清政府的军队里当过官，少官出身，一个案仨花，那是连长，身经百战，颇有经验。训练这些人能没办法吗？因此这些人也比较精神，也比较干练。没事，张作霖骑着大马，让他们站好了队形，围着赵家庙一带开始列队前进。前报走，呱呱呱呱。张作霖真是喜出望外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。德裕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嘌呤甲酸铬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适时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9月1号到30号，凡购买黄金茶色素胶囊三盒以上，均可以获得买一送一的优惠。详情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27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中国少年》，车行作词，李欣作曲。 环保之行一路。